太富有性格，派对你要不缺席。你话唔俾面，佢话唔想面，只为明节做奴隶。种种方式的捆绑，请拣一出怎抵挡？想出千般的推搪，明日富贵与卑微，也要靠你比下面。你话。